青客盼花心生啊，槐牡丹诗成白首，在园中朝夕吟诉，好容易盼到了牡丹含苞，奈此时自负一切，欲待回乡又难舍那花开之盛景，只得去点苍春意，喜流连忘却了归程啊。 出水的芙蓉

孟德在许昌玉图大阵挟天子令诸侯，他的心意不良啊，在胸中每怀阴谋，是毒诈因此伤，他虎视眈眈就不忘今宵，他素知荆州城兵强马壮，何况你有能征惯战的刘关张，曾叛那李典曹仁樊城去镇守，更有那河北降将吕匡吕翔，为的是窥探虚实，相继而东，到那时再整顿人马去过长江。这一日曹操正坐中军帐，忽见那李典曹仁顾未倒在中央，他二人提起长枪起来前醉，曹孟德惊疑之下才问其详。曹仁说：“樊城已被刘备占领。”损兵折将二旅也阵亡，君家圣代古至常理，你且休怕谋伯家罪，你且过一旁，我且问你，但不知是何人与刘备出谋划策，运筹帷幄，把军务主张。二将说：“他新派的军师啊，才高志广，行善明福，是谋略无双。”曹孟德一闻此言，心暗想：“问帐下，你们谁人知晓庶子那行藏善服酒席事，何如人也？”说至此转过城隅，带书其乡，阿其丞相，善服并非是真明星，我素知此人他不寻常，说这个人他又是好为计奸术，他也曾替有复仇惹祸殃，因俱罪披发同面逃

夹着担的担，心急哪怕路途长，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啊。下车后爱他山木留神啊，看光景真乃是顺哲的村来逆哲王，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，老徐母背转身，他是心中辗转反思量，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，欺压天子害忠良，既然是为急人臣为首相，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，我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，真不愧是忠流砥柱那干国的忠良。老徐母他侮辱了老龙啊，空怀妄想啊啊好端庄啊！老徐母想把爹亲。将堂上手扶拐杖，一扬扬